北京时间13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下午1点，海南，躺在树下，阳光和海浪就是最美好的一天。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在我们脚下的这块土地上，曾经诞生过伟大的文明。这是一个拥有世界上最多人口、正在飞速发展的国家。也许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曾经有过这样的好奇：这块土地上最早的人类出现于何时？他们来自何方？是什么样子的？他们又曾经历了怎样的沧桑巨变，才有了今天的我们？现代科技的进步，让我们可以穿越漫长的时空隧道，回到古老的史前世界里去一探究竟。基因学说是这样描述的：大约20万年前，在非洲进化出了一只和现代人一样的人群。无论是身体还是智能，他们应该都要比当时其他各个地区的原始人更加优越。在征服世界的旅途中，他们最终取代了那些落后的种群，成为了现代人类唯一的祖先。那么，事实真的是如此吗？现代中国人真的是这只神秘人群的后人吗？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现代中国人起源之谜研究的重镇。几代人所积累的化石证据，让以吴新志为代表的古人类学家们相信，我们的祖先历史可以追溯到更遥远的100多万年前。所谓的完全取代是不可能发生的。以北京猿人为代表的原始人，他们不可能脆弱的不堪一击，完全消失在进化的链条中。 所以那个时候我真的想，我想大概是在我有生之年啊，就是人家都能相信我们这个不可能的事情。 现代中国人究竟来自何方？此时对吴新志的研究来说是一个关键的时刻，他的前进或者后退将关系到人们对于这个问题的最终认识。在人们寻找祖先的路途上，充满了重重疑云，各种假说、争议、悬念历来层出不穷。上世纪50年代的一天，英国考古学家奥克莱正在翻看一份刚刚得出结果的实验报告。最近他正在对一颗头骨化石做化学分析，他希望通过这份报告能够论证当时被认为是现代人类祖先的皮尔当人究竟是真是假。忽然间，他被眼前的数据惊呆了，一个巨大的阴谋开始浮出水面。皮尔当人的头骨化石被公布于1912年，他曾被称为最早的英国绅士。 他的发现者道森先生是一位考古爱好者。一天，他在散步时偶然发现了几片破碎的化石，这些化石在拼接以后形成了一个奇怪的头骨。这个头骨的上半部分像人，下半部分则像猿。接着，人们在化石附近又找到了石头做成的工具以及一些动物化石，据推断它们约有50万年的历史。 后来就有美国的这个解剖学家就怀疑这个，就是不对，这个玩意儿下颌骨太像猿的了，这个上面太像人的了，这两个东西不匹配。因为这个不管人也罢动物也罢，它身上的各种结构它互相配套的，这个中间矛盾太大了，不相信。 这位最早的英国绅士，他的出现曾轰动一时，关于他的争论也持续了数十年。奥克莱的实验采用的是氟定年法，化石深埋于地下会渗透进地下水，而地下水中含氟，埋藏的时间越久，化石的含氟量越高。奥克莱对这块化石上下两部分分别进行了取样分析， 做出来，哟，这个含氟量啊，相差很大。 争论了数十年的问题，终于有了答案。这个曾被认为是人与猿之间失落环节的头骨化石，此时走下了神坛。 再一看呢，再一错，错了以后，里头出白茬，那就更是了。这样就敢动它了。这样再好好的研究了。 最终经过多种手段的综合分析，皮尔当人头骨化石被证实，它的上半部分来自于现代人，下颌骨则属于猩猩。人们后来发现，这个头骨曾经过精心的改造，使它看上去显得更加古老。究竟是谁伪造了化石？后人已经永远无法还原历史的真相。不过可以知道的是，伪造这个化石的人具有高超的技巧。有人认为他并不是发现者道森，而是一位更专业的人士。这个蒙蔽了世人数十年的骗局，使得学界大为震撼，也敲响了警钟。古生物研究的殿堂里，需要大胆想象和小心求证相结合，两者缺一不可。它也因此充满了独特的魅力。关于现代中国人从哪里来这个问题，基因研究和化石证据截然不同的研究方法得出针锋相对的观点。到底哪个才是正确的？在众说纷纭中，该怎样去理清头绪呢？ 那就想到我怎么积累我的证据，攒我的证据，是吧？跟你对着干了，就是这样的。 占尽上风的基因学说看起来似乎是无懈可击的，它到底有没有破绽呢？那时吴新志已经是71岁了，许多同龄人早已退休享受天伦之乐，而他的战役却刚刚开始。 经过几年的沉淀以后，吴先生他跟我说他有信心了，他知道他们这个观点是怎么回事了，他们为什么提出来，他们的软肋在哪里了。 现代人出自非洲说最基础的依据来自基因的变异。研究显示，非洲人的基因变异积累的最多，这意味着他们最古老。根据推算，他们的历史约有20万年，而非洲以外地区的人们历史应在6.4万年以内。以各地人群所携带的基因变异为依据，现代人走出非洲后 后的迁徙路径逐步被绘制出来了。然而，这些结论在吴新志看来，不合理之处是显而易见的，他们忽略了现实因素的复杂性。 所以非洲那个地方它热啊，所以它性成熟就可能就早啊，早它传代，比如同样有100万年的话，人家可能就传多少代，我们传的没那么多代啊。 会不会是因为代数积累的更多，使得非洲人在同样的时间里比其他地区的人们积累了更多的基因变异呢？另一方面，一些实验证实，世界万物它们基因变异的发生受到来自外部环境的影响，比如在农业种植上会利用电离辐射诱发变异，以培育出新的品种。 非洲的这个布什曼人，他们的这个个体群体内部的个体间的变异率是非常大的。为什么呢？研究就发现，作为一种狩猎采集的一种人群，这种生活方式和气候条件导致的它的这个变异非常快。 仅仅依据基因变异的情况来推断人群是否更加古老，会不会并不具有准确性？其实，并非所有从事基因研究的学者全部支持出自非洲说。而且，支持出自非洲说的学者，根据假设条件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 也是等于他们的弱点，就是说，他做出来的就所谓现代，所谓现代人的最近的共同祖先，时代、年代很不相同，有的很短，有的很长。 现代中国人究竟来自何方？化石和基因的证据能找到契合点吗？一些匪夷所思的表象背后，是否有更合理的解释呢？化石的证据告诉我们，中国人的祖先是以北京猿人为代表的原始人类，而基因说则认为，所谓的原始人早已灭绝，现代人的共同祖先出自非洲，究竟哪个才是真相呢？上世纪30-40年代，德国学者魏敦瑞对北京猿人的头骨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其显示的某些特征和现代中国人一致，北京猿人应该就是中国人的祖先。然而，他始终无法解释一个问题。这也是包括吴新志在内许多古人类学家共同的困惑。在世界各地发现的古人类化石差异非常大。如果说现代人是在原地区分别进化而来的，那么我们现在的差异应该越来越大才对。然而，现代研究证明，无论外形如何，全世界的人们在本质上来说，并没有太大的差别。 追溯过去的东西呢，用支离破碎的证据来试图恢复过去。那这过去的历史的真实是怎么样，谁也不知道。吴先生以前写好的文章用的词特别好，我们做的东西啊都是假说，日趋接近真实，还没到呢，这真实还有点距离，到底越往前近点，越往前近点。 在分析比对了许多化石之后，吴新志发现了一些奇怪的现象。他的心里早有了一个大胆的假设，但是他不敢轻易地将之公之于众，他一直在等待更多证据的出现。一 银川，中国西北的一座历史文化名城，自古这里就是不同人群和文化交汇的地点。贺兰山的岩画远近闻名，这些一笔笔凿刻在巨石上的图案，或抽象或写实，是曾经在这里生活的人们留下的，他们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四五千年。然而实际上，这里的故事并不止几千年，他所要告诉我们的也远远超乎预想。这是银川附近的水洞沟遗址，历史约有3万年，在这里的发掘已经断断续续地持续了半个多世纪。虽然人们在这里没有找到人类的骨骼化石，但石器同样重要，它们也可以告诉我们发生在原始世界里的重大事件。水洞沟出土的一些石器加工手法明显和中国其他地区的石器不同，倒是和西方石器是一样的。这些石器的出现说明什么？是否暗示曾有一只西来的人群经过这里呢？1958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专家们到广西进行考察，从有关部门得知，在柳江的某个农场有人发现了一颗头骨化石，这个重要的发现马上吸引了他们的注意。这个头骨被带回北京，由专业技师进行修复，它被命名为柳江人。通过地层年代得知，柳江人生活在距今6-7万年到20万年之间。这个头骨看上去十分圆隆，这表明柳江人脑量增大，应该比北京猿人更聪明。吴新志发现，在柳江人的后脑勺上有一块发髻状的隆起。 有的话，我不知道你听说过，叫视而不见。有些东西，你眼睛是看了，但实际上没看见。你像那个，就像那个发髻状隆起吧，好多人都看了，都看了，中国人、外国人看了，好多人都看，但人家就没提出来这个东西。那么我就看着这个东西了。 这个发髻状隆起是一个惊人的发现，因为同样的特点也出现在欧洲发现的尼安德特人头骨化石上。考古和化石证据似乎都在提示吴新志这样一个事实，在原始人的世界可能存在着东西方的交流，我们中国人身上可能存在着西来人群的基因。 但形成了以后只敢在脑子这个在口头上，但是你要 写到文字上，这就要负责任的了，别人可以批你的了，是这样的吧。所以呢，还得要琢磨琢磨，那是各个方面的这个要有点把握。 如果真的存在基因交流，那么各个地区的人们在进化的过程中变得越来越像，也就有所依据了。这个发现可以成功弥补魏敦瑞的不足。 但中国人跟外国人思维不一样，外国人是，我现在说一个什么东西，明儿就改，没事儿。我们中国人好像不大愿意这样的，我说一个什么东西啊，好像是以后再改了，好像觉得不大有面子什么东西，这样这是不一样的。 是 是否还会有别的证据支持基因交流这一说法呢？在某个南京猿人的头骨上，吴新志又有了重大的发现。 我们单皮看出来，他的鼻子是整个翘起来， 也比较翘， 对，翘起来。所以这个鼻子翘，这个鼻子翘，这个鼻子比较塌。中国的除了南京的以外，其他的鼻子都是比较塌的，就只有南京是翘的。这翘的鼻子的话，那么它肯定有它的基因根据了。那基因根据从哪里来呢？看这样子，在中国的本土现在找不到，而在欧洲呢，这种翘鼻子还是很多的，所以可能这种基因呢是从欧洲传过来的。 经过一番梳理，吴新志又找到了一些例证，在丽江人和资阳人的后脑勺好像也有发际状隆起，这些原本属于尼安德特人的特征一而再地出现在中国的古人类身上。此外，在山顶洞人的一个头骨化石上，颧骨似乎也有着西方人的特征。这些难道不正是基因交流的证据吗？经过了20多年的酝酿，吴新志对于现代中国人的进化历程做出了这样的推测。这是一段远比人们以往所想象更加复杂的历史。一些外来的人群，他们带着特有的生产技术和文化，为了生存千里迢迢一路迁徙。原本生活在中国的古老人类，此时他们还不能意识到生活的瓶颈将被打破，改变即将发生。某一天，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相遇了，也许在他们的眼中，对方是非常奇怪的，他们的外貌和装扮看起来完全不同。这是历史上一个新的开始，不同的人群互相交融，带来了快速的进步，产生了更高的智慧。中国人在这个碰撞的历程中逐渐演化形成，吴新志将其总结为连续进化附带杂交。然而这个看似最合理的假说还有最关键的一环有待证实。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我像路人看着你走，逃到爱情来的你终于罢休，过街霓虹炫耀你的自由，就分开走，我们说好不回头。

吴新志又找到了一些例证，在丽江人和资阳人的后脑勺好像也有发髻状隆起，这些原本属于尼安德特人的特征一而再地出现在中国的古人类身上。此外，在山顶洞人的一个头骨化石上，颧骨似乎也有着西方人的特征。这些难道不正是基因交流的证据吗？经过了20多年的酝酿，吴新志对于现代中国人的进化历程做出了这样的推测。这是一段远比人们以往所想象更加复杂的历史。一些外来的人群，他们带着特有的生产技术和文化，为了生存，千里迢迢，一路迁徙。原本生活在中国的古老人类，此时他们还不能意识到生活的平静将被打破，改变即将发生。某一天，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相遇了，也许在他们的眼中，对方是非常奇怪的，他们的外貌和装扮看起来完全不同。这是历史上一个新的开始，不同的人群互相交融，带来了快速的进步，产生了更高的智慧。中国人在这个碰撞的历程中逐渐演化形成，吴新志将其总结为连续进化，附带杂交。然而，这个看似最合理的假说，还有最关键的一环，有待证实。现代中国人的祖先究竟来自何方？距离揭晓最后的谜底，我们还有多远的路要走呢？ 我觉得吴先生他现在做的工作就不仅仅是专业上的，我觉得他有一种，他本身有一种使命感哈。我觉得他就是他觉得，有一种责任嘛，因为我们是做这个专业研究的哈，而且在中国这么大的地方做这个研究没有几个人哈。 化石说和基因说的争论还远未停止，吴新志的脚步不能停下。他的推论中还有一些最关键的环节没有证实， 但是就是说我们在就是特别关键的阶段，我们这套化石是比较相对比较少，甚至是空缺，那么就是说，那吴先生是基于化石来说这个事，如果他没有更多的化石证据的话，就是对他论证这个很不利哈。 这是距今50万年的北京猿人，它的形态非常原始，而时间的另一端，距今3万年的山顶洞人，它的形态和现代人已经基本一致了。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这两者之间究竟是如何过渡的，缺少相关的证据。为了寻找更多的化石，古人类学家们每年很长时间都是在野外从事发掘工作。 在南田吧，老乡给我们住那个房子，他那个房子上头就是跟阁楼一样放粮食，粮食里头都是那个跳蚤啊，很多很多，因为老鼠了，老鼠身上就有跳蚤。那我们在底下，那他好容易这个有人来了，那个跳蚤都下来，都咬我们，咬的根本没办法，你抓都没有办法的。所以后来实在不行，到集市上去买那个 DDT， 在身上抹啊。 找到过渡阶段的化石至关重要， 也许有了它，破解现代中国人起源之谜的钥匙就能找到了。然而，化石的出现是可遇不可求的，突破口到底在哪里呢？就在继续寻找和等待的时候，吴新志的生活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这时他和夫人蒋景怡都已经是80岁的高龄了，夫人的身体已经渐渐衰弱，在他心中一直觉得对于夫人他是有所亏欠的。 这辈子还真是，要不是他的话，那我不知道今天什么样。保守 因为他工作繁忙，家庭的重担一直是夫人一人担起。此时吴新志一边从事研究，一边细心照顾起夫人的身体和饮食起居，他的关怀是无微不至的，也许这是对夫人曾经毫无怨言的付出最好的回报。 他从结婚几十年如一日，从来没有红过脸，这个在一般的家庭里讲是很少有的，所以两个人的感情是非常深。 吴新志享受着和夫人在一起相濡以沫的幸福时光，虽然辛苦忙碌更胜从前，但他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那时的他还没有意识到工作中一个重要的转机也即将发生。2007年，吴新志的同事们来到广西崇左进行野外发掘，那个关键的化石证据是否有可能出现在这里呢？这天，一位从事哺乳动物研究的同事带回了一块下颌骨，他找到吴新志，希望能给予鉴定。 哎，后来我一看，哎呀，我说这太好了，太好了。 到底是什么样的发现给了他这样的惊喜呢？ 就是他用有这里这个，我们这里是突出来叫克隆突，那么像北京人他就完全没有，他就往后缩进去了，而这个他那个就这个地方有个我们叫就像刚刚出来一点突形的，是这样的。 这块下颌骨所表现出来的特征证明了它的主人正处于以北京猿人为代表的原始人向现代人过渡的阶段，这种人被命名为崇左智人，这正是吴新志梦寐以求的关键环节。然而崇左智人的生活年代是否可以确定呢？如果这个年代和过渡期并不吻合，那么他的发现就失去了应有的意义。 崇左的发现的科学意义就在于，经过研究化石的发现和研究，我们得出结论，早期现代人在华南地区 S20S 能早到10万年前，比以往认识的提早了6万年前，这就是一个科学的进步啊。 通过对地层年代的分析，最终证实崇左智人生活在距今约11万年前，他们恰好处于缺失的进化过渡阶段。如果说在11万年前中国大地上就已经有了接近现代人特征的人群，那么更适应本土环境的他们，相比所谓的非洲人，在自然选择中胜算理应更大。当然 也就更有可能是我们的祖先。吴心志所描画出的现代中国人进化图谱一步步地被证实了，然而胜利的天平真的会向他这一方倾斜吗？这天，吴心志接受了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学生会的邀请，为学生们做了一次科普讲座。 到这里来跟同学们见面，非常高兴啊！这个跟你们年轻人在一起呢，我又年轻了一些啊。 这些年，他已经不记得这是第多少次讲述类似的题材，但他还是为此准备了很久。他特意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做了整整100页投影画面。现代中国人从哪里来？他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已经占据了他大部分时间。 年轻的时候有爱好是打桥牌啊，还有拉筋虎。有一次我就跟吴先生，我说你现在这么大年龄了哈，我说咱们这个学问真的就是说学海无涯哈，我说你那个你那些爱好你都那个好像放弃了哈，我说你现在可以适当可以兼顾一下你年轻时候的爱好。吴先生说，他说我现在爱好就是这个，就是做他的研究。 这天，吴老的讲座结束时已是华灯初上的傍晚时分，年轻的孩子们感受着老人的执着和热情，这个冬天的夜晚似乎变得没那么寒冷了。回首过去，曾经踌躇满志的青年变成了白发苍苍的老者，也许所获得的各种奖项并不能够完全代表一个人的成就，在这个漫长的研究历程中，坚持本身就是最可贵的。 有人要做这点东西啊，他还是要付出代价的。你这个现在要干的这一行适不适合你，要不适合你赶快改行，你要没兴趣你赶快改行，否则你将来的话可能就蹉跎岁月了。 吴心志还一直在担任人类学学报的主编，他陆续发表了论证大力颅骨在现代中国人进化谱系中的地位等论文，他的论据始终在扩充着。基因说认为中国的原始人遭遇了灭绝，一支非洲人的后裔成为了我们的祖先，这场激烈的争论到底谁是最后的赢家，到底能有什么样的办法使人能够回到时间的开始去看看事实的真相。2009年，一种古老的原始人尼安德特人再次进入了他的视野，这是一只曾被认为是灭绝了的种群。 就是欧洲的泥人呢，他这个胳膊腿啊跟这个现代人不一样，具体说一下，他这个前臂跟这个比的话短， 人真的已经灭绝了吗？其实从考古学的角度曾经发现，有些所谓现代人的行为最早就发生在尼安德特人的身上，这曾是一只脱离了蒙昧的种群。 比如说最早的墓葬就尼安德特人发明的，他们在10万年左右就开始埋葬他们的死者，而且能够在墓葬里放置鲜花，而且他们能够制作这种装饰品，制作一些小的雕像。 2009年，德国马普学会进化人类学研究所开展了一项惊人的实验，要从尼安德特人身上提取古 DNA 来组成他们的基因图谱。如果尼安德特人的基因片段和现代人有所重合，那么基因说所认为的古老人种被非洲现代人完全取代的说法将不攻自破。 因为本来那个很大的区别就是，我们这边呢就说是古代的人，就叫我们叫古老人吧，跟这个现代人，所谓现代人就非洲来的这种人吧，那么中间我们说有交流吧，是吧？这个但在我们这边讲交流的分量，那我现在不知道，看来很少在这里，是吧？那么在欧洲可能是比较多，是吧？那么他们就说压根儿没交流。 在现代科技的辅助之下，尼安德特人的基因能否被一点点拼接起来？人们能够唤醒古老的祖先，找到隐藏在血液之中的历史真相吗？这是全世界学界激动的时刻。决定性的一瞬间终于来临了，提取的结果最终公布，历史可能因此被改写。 然后跟现代人呢进行比对，就发现尼安德特人实际上没有完全灭绝，他们对现代人的基因还是有贡献的。 吴新志的推断被基因研究所论证了，古老的原始人类并没有在物竞天择中完全灭绝，他们的血脉延续了下来，化石说和基因说旷日持久的争论终于有了突破。 古 DNA 一证明说有交流了，突破了。 最有可能的历史是，在古老的原始世界，不同地区的人群之间有着多项而频繁的交流，他们共同繁衍出今天地球上密切关联但又色彩纷呈的人类族群。 西方的一些学者开始修正他们的观点，由这个 total replacement 就是完全的替代变成这个 partial replacement 就是部分替代，甚至说现在呢更多的用一种同化的理论来解释。所以同化就是一种交流和融合，他承认就不同的人群是发生过这种基因的交流的，就共同演绎成我们现在的人类。 吴新志依然在寻找着，他希望化石证据能够更加充分，在中国开展的古 DNA 研究能够走向成熟。也许对于追寻祖先世界里发生的故事，我们今天所能做的还只是奠基性的工作。 你想那个历史啊，那么复杂那么丰富啊，你不可能给它填满，100年两百一千年大概都不可能的，除非你现在发明一个东西能追踪光速，那不可能的了。 也许未来化石、基因、考古等学科的证据会越来越一致，共同勾勒出现代人类进化的真实途径。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欢迎您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 节目。 没关系，不好天 就算失去。